My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翻翻第二節嗱，講到頭先個問題咧，咁啊啱咁好彩，我琴晚同嗰一位武術界嘅學家咧傾緊呢個問題，咁佢比較另類個意見，我聽下武術即係對呢個睇法有咩嘅回應啊？佢就話咧，其實呢班所謂武打明星就做戲啊嘛，佢唔係真係打得嘅，即係換言之，佢嗰個行為嘅標準就唔係話。他不在武術上這個問題呢要向大家交足貨或者交真功夫，他們真正的身份是演員，演員那個道德標準是什麼呢？那個專業標準是什麼呢？誰給錢 誰話事 就我交足貨給他， 交足貨給他， 是不是？那他這個說法也有道理， 有道理 即是你以為甄子丹打得是你自己錯誤的一個 他今次馬雲又拍個 video 呢就打低幾個人的嘛，其中一個打低就是甄子丹嘛，李隆基俾佢打低噶，嗰、那個砌低曬咁樣。當然最好而家穿天下最好武功就係馬雲啦，係嘛？而家就許文啦， 咁你乜都得啦， 乜都得噶嘛。嗱，我哋今次講講佢點解咁叻咧，就因為由雙十一咧又破紀錄。 嗰、那個光棍節， 光棍節啊，咁樣。其實大家知道啲毒素嘅嘢有咩啫？ 嗱，你又有咩啲啊？你 你聽我講，聽我講啊！喂。喂，咁而家嗰啲喺網上邊買架飛機可以買喎。 747呢個報紙，呢個外國嘅傳媒有報道噶啦。而家網上可以即係走去網購啊， 網購 呢個747一隻。 嗱，而家佢咧全部嘢係真嘅，落單個 moment 啦。喂，呢個雕未完成噶嘛？ 係啊。 落單點能夠做生意？佢落單就得啦，落單破曬世界紀錄添，係咪？幾多萬億都得嘅，咪落單啫嘛。但係網購呢樣嘢咧，其實好簡好重要一樣嘢，點等現金交易分別咧？現金交易乜嘢雕就你俾錢就交易成功啦嘛。話網購唔係喎，冇錢收嘅喎。 大家咪喺度即係 網購啫喎，落 order 啫喎，落咗幾 真定假你都唔肯定添。 唔係你未到結束嗰日咧，明就知道要結束係嘛？落咗單，我買個買乜買乜，買好多嘢，買架飛機，買架汽車，買咁樣啦。喺網上落張單。未一日未交貨，一日未完成，我都未簽收，嗰張單未完噶嘛，所以嗰啲報道咧，先報道個成交額成乜呢個落單數目字咧，係冇意義嘅。 但係呢個你要講就係而家嗰個傳媒嗰種墮落咯， 墮落啦，啊，即係傳媒又講話你幾萬億呢個係。這個是落單的數目字， 未必是真正成交的數目字， 未是送貨交易成功，未 能 deliver。 銀行不是這個，銀行有沒有過數先？ 是 不是就算有過數都不出奇，因為為什麼呢？喂，這裡老實說，現在在中國這些是什麼不可以做假的？ 另外銀行過數呢亦都有退款期喎， 因 為呢仲未計喎，大佬呢要一個月之後或者兩個月之後、三個月之後先能夠知道你今日11月11日嗰單 咁你 嗰個數 turnover 幾多？ 你講咗佢咪信咯，好簡單。 所以啲觀眾要清楚呢樣嘢，即係話而家個數目字係落 order 嘅數目字，未係送貨，未係過銀行未過數。同埋未過呢個退款期。 不過坦白講啦，我對馬雲嗰啲或者而家呢啲咁嘅中國發生嘅事情咧，我自己就興趣不大嘅。 咁你咪當打白，當睇電影咁睇咯。嗱，我仲講段電影睇啊，就係佢講咗，我睇咗一條片啊，就講咩咧？佢送貨，送去莫斯科一個地方，某一個村落，附近一個村落嘅地方，幾百人口。滿地風，全部風雪地方，點樣送貨呢？揾個靚女騎只馬，記住跑一段路，然後去到嗰個村落嗰户人家送嘢俾佢，你簽收咁樣，咁樣，喂， 沿途有電影拍曬嘅，我就擺明係假啦呢啲嘢。 我當睇聯邦速遞嗰、那個， 聯邦速遞廣告咧，當我咪當你睇廣告咯，睇廣告咯。 咁佢當你點解你會當佢係真嘅咧？ 當我唔當真，但佢當真啊！佢話俾人聽我成功，我成功送貨送到俾呢個地方啊！喂，騎只馬跑喺雪地度，然後送一件貨俾佢啦，可能只杯嚟喎， 不計成本， 可能只杯嚟啫喎，買只杯咁啊送貨俾佢喎。咁你諗下，知道係假啦，即係廣告片啦，呢段啦，即係而家就問題咧，就係而家好多網上嘅片咧，廣告片你信以為真， 哦，咁呢個就你自己本身嘅問題嚟啦，啊、你咁都信為真就 信為真啦，咁、就係、是、呢、這個就係而家呢個馬雲，即係呢個阿里巴巴嘅故仔啦，咁佢當日成功咧，當晚成功咧就做慶功，即、就、係、是、一個晚會。咁啊，之後唱歌，只歌就係又話你話阿王菲幫佢唱係嘛？ 係啊， 幫佢唱，跟住就鄭大人唱，其中有甄子丹啊喺旁邊啊，仲有 Nicole Kidman， 我最中意嘅女演員。 咁、啊、經過呢個事件之後，你再佢個睇法有冇改變？ 咁我咪話俾大家，即係知道啦，大家都揾食啫。 係咯、啊，就係嗰個揾食啫嘛。唔係揾食就係有冇底線？嗱、啊，呢、啊這個就係我哋嘅疑問嚟。 咁樣佢站喺上面，上台上面陪住阿馬雲唱歌，有仲有幾個嘅，一個而家全台灣最紅嘅其中一個娛樂節目的主持人黃子佼，另一個就是、北京最而家大陸最紅的主持人華少、咁樣兩個傍住佢，咁嗰兩個應該傍住佢，因為呢係電視藝員嚟啫嘛，你用甄子丹傍住，同埋高傑文傍住，真係完全係贈慶啊！ 係啦，好啊，都係嗰句啊。即係揾食有冇底線 嚇？ 咁呢、個問題就我哋冇結論嘅係咪嚇？咁、我哋即係要交俾觀眾自己去衡量。 嗱，我哋亦都講一樣嘢咧，順便講一樣嘢，就呢個即係過去嗰個禮拜咧，就係會展咧就佳士得拍賣，其中一個大嘅項目咧就係、洛克菲勒嘅家族兩公婆嘅收藏。咁我就睇咗啦，哇！真係覺得佩服到別地。 呢個係有錢佬嚟喎，呢個 有錢佬。你睇有錢美國有錢佬，呢位總同中國有錢佬差，即係中國有錢佬差人太遠。人哋一個有錢佬，其實美國全部有錢佬都係咁做一樣嘢，就係、買藝術品，好多收藏，好多好多收藏。佢今次嘅收藏咧，真係令人大開眼界。固然啊，望叻啊，嗰啲印象派作品唔好講啦，多得不得了啦。畢加索有一件喺度，畢加索嗰件咧係寫實嘅裸體畫，我擺咗喺張，擺咗張，擺咗喺度， 應該俾即係大家。 另外仲估唔到咧，有好多中國瓷器，同埋佛像，哇！真係我真係 impress 得好交關。即係你點會諗到啊？洛克菲勒去買中國？ 唔會諗嘅，我從來諗嘅，因為其實喺美國咧，即係好多即係喺香港人唔覺得出名，但係實際上真係好出名嘅所謂 foundation 咧嘅基金咧，佢哋收好多啲中國嘢嘅中國嘅。 嗱，洛克菲勒咧，佢真係為中國做咗啲嘢。你聽過協和醫院未啊？協和醫院就係洛克菲勒， 北京啊嘛。 北京協和醫院就又有。洛克菲勒的開頭有 咁啊嗰句咯，發財立品咯咁但係發財立品之餘咧，要有品味啊， 有品味，有品味， 即係個品味就 嗰、幾種。 你慢慢你直講埋啦，我而家揾俾你。 咁就同一時間咧，就《蘋果日報》亦都訪問咗一個台灣有錢佬，呢、這個叫曹興成，又係講大收藏家。 好，嗱，技術人員可以去一去嗰個電腦個版面嗰度啦，咁大家可以而家睇一睇嗰、那個即係、那個情況嘅，咁呢個咧就係 佳士得呢個禮拜嘅喺會展嘅展覽。 嗱、我哋要停一停先，因為佢阿德而家可以停咗呢度先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作品 ，Rothko 都有喎。 今次又犀利啦！今次好多正嘢， 我去到那裡呢，整個好像看苗絲咁樣，看美術館咁樣，真係啊。 咦，個時間好短嘅啫喎，27號啫喎， 幾日㗎？ 即係我哋出街嘅時候，其實唔好話出街錄影，錄影嗰時已經完㗎啦嚇。咁但係可惜我自己就唔知啊。 不過唔緊要，你大家睇下用 video 啊嚇，咁樣咁就佢今次有洛克菲勒個收藏啊，咁就我有幾張， 係我睇到話嘔血啦 ，Andy Warhol 形容安迪沃華，唉，真係 呢啲係大陸嘅，冇真係。而家大陸正離曬譜啦，張張大千個名字拉丁文拼音，我講過好多次噶啦。因為張大千50年代走出去啦，佢就硬係睇唔起啊張大千，硬係要踩張大千。嗱，今次咧有另一個展覽，另一個拍賣行咧，就捧阿齊柏石。 啊！呢度佢又你又有燈喎，呢度你又有，你又有。 我有燈啊！我有燈到噶。 咁但係點解要將齊柏石同埋張大千要比較？ 捧阿張大，捧阿齊柏石咧就好。1925年嘅畫山水畫12張山水畫。咁當然呢、這個比較少啦，因為齊柏石好似畫山水畫嘅，今次畫咁大張山水畫咧就好少，好珍貴嘅。咁樣咧，佢呢、這個難得找到一個咁嘅作品啊，12張啦，谷都谷大噶啦。齊白石就一個鬥木佬出身，木匠出身啊。 我睇過佢自傳啊。 咁樣佢就係當然支持呢個人啦，係嘛？咁樣呢個人咧，做咗件咁偉大嘅作品咧，捧到佢最高位置。 但係個原因好簡單啫嘛，因為齊白石同呢個中共嘅關係相當之唔錯。 梗係。一向支持他的啦，是对他5億啦。这个5億呢就在哪里拍卖呢，就是解放军属下的公司保理集团拍卖的。这样就打破5億呢，打破5億制造5億的记录呢，就为国争光。其实很简单，就是为国争光的地步啦。 那你吹他不涨吗？吹他不涨真的。 这个就是曹兴诚，这个就是大周崇家。 你要讲讲他啦。 这个呢就是你对比马云这些讲，他又搞电子的。搞电子。 但是身家差很远。 身家差很远啦。但这个是大周崇家买很多东西。咁亦都積好多品味，爭好多嘢翻嚟，係嘛？咁呢啲你睇咗啲有錢佬同特有錢佬分別。嗱，台灣有錢佬仲有一樣嘢知道喎，台灣有錢佬咧好多起醫院嘅。 你講過啦， 我講過啦。因為譬如呢個洛克菲勒嘅展覽啊，就佢嘅收藏啊，有好多中國嘢度，我特登影俾大家睇嘅。因為你估都估唔到佢原來即係除咗畢加索同莫奈呢嘢之外咧。整好多中国嘢，嗱呢个就另一个书法，日本咧就日本拍卖嚟嘅呢个，就展一个叫中国书法嘅作品。咁呢个中国书法家咧，日本咧向收藏佢，一来捧佢嘅。 王铎 咁样入明朝书法家嚟嘅，呢个日本书法家咧。喺呢個中國書法家，明朝書法家喺日本就係宗師，因為日本人咧就全部跟佢嘅，跟佢嘅。 咁但係中國就唔係好出名啊。 出國係少啲嘢，少啲佢嘅嘢。今次而家未日本艱難啦，終於退呢件嘢要回歸中國啦。 哦，即係都開始頂唔住啦， 頂唔住啦， 即係唔夠錢。 咁啊要褪翻俾中國啦，因為中國人買咗佢啦。即係呢個就係日本呢個而家現實啦，係嘛？咁我亦都俾我知道咧，原來真係日本人咧，原來個書法咧就係佢王铎同埋王羲之。咁即係日本書法個宗師同中國有少少唔同咧，就因為由王铎個關係。 咁日本好多嘢其實都係嚟自中國， 嚟自中國，有但係呢個 風手都係 有啲派系唔同啊嘛，因為你佢多日攞啲就攞咗呢啲啫嘛，就冇攞其他啊嘛，所以變成佢個來源咧。是很狹窄的，即是他的宗師很狹窄的，即是可能是只是一兩個人這樣。這件就是洛克菲勒的東西，洛克菲勒的東西，咁佢又有印度嘢啦， 好多呢啲 印度嘢， 咁樣俾大家睇啦 嚇。呢兩件花樽就係中國嘢啦，咁即係 水蓮啦， 呢個水蓮，你我望就知道啦，望咧嗰啲好多好多佢呢件幾件嘅啦。 睇睇件，哎呢件嘢就係畢加索嘅，你估都估唔到畢加索嘅。 好早期嘅啦，我相信 系好好稀罕嘅一样嘢，即系证明佢咧，佢收埋啲嘢啦，唔简单嘅真系。 即系唔系话咧，人有我有， 人有我有，大佬 都拣过下嘅。 你见呢件毕加索，你真系见都未见过啊！好多人见都未见过毕加索又画啲咁嘅嘢，即系变成即系洛克菲勒啦。佢即系唔系一个唔系乱嚟噶嘛，唔系。 唔系，但我又要咁补充。譬如涉及到呢啲咧，好多時咧就唔係佢自己做嘅，佢自己有一班 當然啦，當然啦，當然有人幫佢收啦，唔通由佢巡嘛？ 係嘛？佢就唔需要做呢啲嘢嘅。但問題就係、 是， 你都要有品味，揾多啲有品味嘅人，係啊 嚇。咁人哋都俾你，你肯買得噶嘛？你肯博取買得噶嘛？咁樣佢點會走去唱？你高飛文走去唱歌，我唱歌一半嗰啲係嘛？即系呢啲就系有钱佬啲有钱佬要做嘅嘢啦，我亦都要讲讲啊啊今次 圣。嗱呢度咪，但系你要讲埋，嗱佢呢度讲咗好重要 point， 1973年去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年咧理论上呢、這个即系冷战都有排未完啊，一个咁有钱嘅人咧、去到可以见毛即系 毛泽东，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周恩来咧。佢系一个大资本家，理论上就要阶级斗争啊嘛，咁证明佢真系有把炮啦。 有把炮，有把炮啊！亦都要讲另一件有钱佬嘅事咧，就系David Dong 啲舞会啊。 呢度有呢个 David Dong 咧，其实就应该系话咧，即系佢第一次 就出席社交场合。 社交场合咁而家上海咧就好盛行嘅，咁我哋要介绍下啦呢样嘢。 唔系好盛行，一年有一两 咁。咩唔系啊？咩唔盛行啊？都唔知幾咩啊？咁個但只不過就係頭先阿滿叔嘅意思就話咧， 好低調嘅， 唔係好多人知道，但係圈內就應該係相當之。嗱、 呢個世界即係貴族點樣咩叫貴族咧？貴族做嘅嘢咧就係應該人知道嘅知就應該知啦，就夠啦。唔應該知人唔好知。嗱呢啲貴族嘅行為嚟嘅。咁啊而家呢啲就啊而家今次呢單嘢就唔係貴族行為啦。佢真蘋果日報。 報道 報道，咁呢啲又唔應該貴族行為嚟啦，即係唔應該知道嘅人都要知道。 咁貴族咧有幾類嘅，咁、Paris Hilton 嗰啲都係貴族嚟，咁有錢啊嘛，但係個行為本身唔貴族啊嘛。 咁呢啲就如果呢單嘢係《蘋果日報》係主動派主動去《蘋果日報》主動去揾咧，就 是、都冇問題， 都冇問題。但係你派料啊嘛。 方正人唔知道， 方正人唔知道嘛。咁、你仲核突就自己影埋张相，你仲核突系嘛？ 咁冇办法啦，呢啲系品味问题啊，即系 贵族做嘅嘢咧，就系最好咧，就系佢想你知道，但系佢唔话俾你听，等你知道，暗中知道，咁佢最开心啦。 咁呢啲嘢就要啊，即系而家如果而家仍然再生嘅阿 Sir David 咧，咁就會即係做得比較好啲嘅。 要教你，即係要教你咁做。 不過問題咁樣，佢自己本身都係破落户嚟㗎啦，即係到咗即係中後期之後只不過問題就係咧，人哋有錢嘅時間比較長啊。咁所以好多嘢都即係由細可以 知道 咁 嗱，我先解釋一下呢樣嘢先。呢David Dong嘅舞會咧，其實基本上是私人舞會。人數好少啫，四十零人到咯，四五十人都四十零人到啦。咁全世界個個又爭，又會爭去參加嘅喎。 咁但係你要講又喺上海舉行啊嘛？ 不，佢有一場係上海， 一場上海， 有一場係 巡迴咁啊呢樣嘢。 佢唔係你自己唔係巡迴，唔係個個舉辦，個個舉辦。不過你大家其實主辦者咧，其實互相認識嘅， 梗係啦。主辦唔識，喂三唔識七咁，哇大佬真係。 佢哋互相通知， 俾你影到相冇大鑊。 佢哋互相通知話邊啲係最真係貴族，邊啲貴族咁樣啊？咁嗱，好簡單，有啲譬如話，我今次參加唔到巴黎嗰啲，就參加上海，參加咗紐約啊，參加倫某啲地方，一年得四五場啫嘛。咁你去唔到嗰場，咪去第二場咯咁樣。咁人數其實好少嘅，即係你一年得幾廿人。即系拉运嚟讲咪真 即系咪全世界最有钱嗰啲家族咧？ 最有钱同埋最有最权贵嗰啲家族 哦。 咁你即系四廿人，即系大概廿零对到喎，廿对到廿零对啫。 咁我系绝对同意阿满叔呢个讲法。咁四太而家影张咁嘅相出嚟咧，真系冇乜品味啦， 冇品味， 冇品味啊， 冇品味。 你的女兒去參加啫，唔係你去參加嘛，大佬你爭 佢仲得必當啊， 得必當啊，你走去參加八鬼嘛，咁樣咁樣你咁啊，你希望個女咧就結識到遊王個女，或者某一個， 唉，即係我覺得真係呢啲嘢真係 個王子咁樣咧， 你 咁啊，即係遊王個女，或者王遊王個仔，或者遊王個個 咁你何家唔都？都不差，使乜搞到咁咩啫？系咪？ 佢應該識嘅，佢應該識啲人，應該識啲人。咁但係你唔係媽媽就參加埋一份噶嘛？就咁你又唔係一個呢個即係必當嘅行為啦，大佬。 好嗱，呢個唔講啦，因為再講落去得罪人啦。OK 啊，咁咧就嗰個收藏嗰度咧，我覺得即係仲可以講少少嘅。 收藏嗰度啊， 其實呢個收藏本身都仲有保值嘅意義喺度嘅。 係啊。 即係你，因為呢啲文物咧，佢隨著嗰個時間咧，那個定價一定係越嚟。 包你要睇睇啊！啊，丹丹呢單嘢， 丹丹 呢單嘢， 咁完咗未啊？ 未完，呢幾日都仲有嘅。佢今次有提到一樣嘢咧，就係丹丹入中國咧。 嗯。 阿蔣介石嘅夫人啊，仲美玲咧，幫助好大。係 咩？ 係啊，亦都提到呢樣嘢。咁啊，你知道呢個政團呢個人咧，就係仲美玲，起碼。读好多书知道。 我知嗱，有大一个问题啦。咁如果名叫丹丹，点解仲叫丁丁咧？ 咁用英文发音咯，大佬。TIM 英文发音咯。 咁你唔需要跟英文噶嘛，大佬。 喂，大佬，世界全部跟英，就系丁丁发音。 唉，我真系呕血啊！有阵时真系，唉。 我所以我呢个系呢个比利时漫画家啊，用法文写法文嘅咁样。用法文讀音咧就丹丹啦，咁就宋美齡咧就叫佢去中國， 嗯、 叫佢寫中國埋中國， 嗯、 所以佢又有呢個藍棉花嗰個古仔出嚟，呢、這個最有名嘅而家最重要。佢畫漫畫咧，畫中國漫畫咧就寫到抗日嗰個時代， 嗯、 證明咗一樣嘢，最重要一樣嘢知道啊，就有呢個外國記者咧，外國人咧。畫漫畫畫到中國抗日的故事，所以你冇得抗日嗰件事係冇得抹唔去嘅。所以佢啲漫畫咁重要咁解，今日咁重要啊，因為佢真係有歷史價值嘅咯。因為佢全部係真事，真係真事嚟嘅。畫啲嘢係嗰個人係記者出身嚟噶嘛，嗰個原作者係到處周圍去噶嘛。啊，當然佢亦都畫過上月球嘅，當然你嗰個咪冇去過作嘅，但基本上大部分咧，佢都係依據歷史同埋真實嘅科學去畫嘅，所以呢個人咁重要啊，呢個作品咁重要，單單呢作品咁重要，咁大家有機會去睇睇，因為呢個呢度就係齊白石嘅十二張嘢啦嚇，我有個朋友幫我影咗張相咧，就係 勾咗科喎。 十二個用個蘋果手機，用我的手機嚟拍嘅，就拍到呢樣嘢，就係十二張拍曬出嚟啊！咁佢每一張畫 啦，即係 佢有詩喺度。 行外人咧就咁講，陳百石咧呢啲又唔係佢最好嘅作品嚟嘅。 都唔係，都佢因為罕有啊， 罕有， 佢好似畫山水嘅，同埋佢寫有每張畫有詩度嘅。嗰首詩咧就講咗呢個現實社會嘅。人生啊，現實社會啊，所以嗰啲就更加 勁。但我張張畫蝦 啊，咁呢啲係見得多啊嘛，嗰啲張係冇機會見到嘅，真係好少見咁畫嘅大山水，真係好少見到。所以而家呢個解放軍企業咧，就係咁要捧呢件作品，推到佢五億咁樣，希望打破世界紀錄咁樣，希望啊中隊一樣把第八隻出去。齊白石咧就係話俾大家知，呢個係一個社會主義嘅中國誕生中嚟嘅一個藝術家。 咁你要有即係、就是、人哋外國去認同先得嘅。 咁係，喂，所以你外國點會捧啊齊白石？ 就係咯， 梗 係 捧啊張大千啦、 啊， 常玉啦。嗱呢兩個人咧就是、不回家啲人嚟噶、 啊， 張大千一早走咗出去， 晨 早閃咗。常玉都閃都唔肯翻嚟噶，唔肯翻嘅，死都唔肯翻，係嘛？佢嘅作品咧就無端白事啊，寄咗去台灣，所以台灣收咗嗰啲嘢咁樣。 好嗱，最後少時間，滿叔，你可唔可以講講呢個天津呢個？ 係呢個又係就係大 荷蘭建築師啊，個呼啊式個大作品啦、啊。嗱、啊，而家中國咧就好多佢啲嘢嘅，有一個一個就係、是、伊拉克個女人啊，啊沙哈茲，沙哈茲。咁樣就中國而家。 沙哈茲嗰喺廣州個圖書館， 唔係圖書館，國旗院， 國旗院係嘛？唔係，但係咧，我哋講我哋唔係褒獎呢個天津圖書館。啊是佢搞笑嘅嘢，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圖書館係冇書嘅， 冇書，全部書係假嘅。係 啊， 咁呢個將來裝落去啫。但佢因為要為咗嗱，而家咧全世界講其建築就唔講個圖書館嘅，即係同呢個書圖書館無關無關，因為全世界咧捧啊捧係 Kuras 啊，呢個荷蘭佬啊，咁樣就係、是、至於裏邊係咪有冇裝書嗰樣嘢？外国知外国嘅传媒唔介意你装假书， 都讲嘅。而家讲嗰样嘢都系话佢冇入边冇取笑佢冇书， 取笑佢冇书，取笑下你啦、啊。但系呢嗰件作品真系真系好得意啊，即系劲啦。 系 嘛？呢个世界好多国家嘅图书馆好，而家你点样斗比赛啊？就用图书馆嚟比啫嘛。 我自己真系觉得多余啦。图书馆最重要一样嘢系睇书啫嘛。书多唔多？ 但系而家个咧系一个 够唔够阔 建筑师嘅战场嚟噶，大佬个个争就争做图书馆就演嘢，个个演。而家个国家都有噶，台湾又有，入巴黎啊， 好在香港唔搞啲乜嘢啫，香港 冇得斗啊！香港个图书馆就系市政局嗰啲街坊图书馆嚟嘅。 我知当年喂。呢、這個中央圖書館都搞到風風雨雨，嗰陣時阿鐘麗國 咪當係市政局啲街市咁樣咯，當你街市辦啦。不過裏邊啊擺幾張靚凳啊，擺幾張高級凳喺度咁，就係咁樣。 咁坦白講，香港圖書館係唔錯嘅，香港圖書館。 咁香港嘅實呢樣嘢，我哋建築界就唔會講噶啦。建築界就講，而家你梗係講實用性啊，梗係啊，而家全世界建築界。 唔係，咁我唔明啦。咁你搞到咁樣，咁咪如何咧？ 呢、這個我哋唔好理啊，我哋係講建築啊，我哋講建築唔講呢啲嘢。另外一樣嘢啊，其實深圳圖書館都唔錯噶， 係有錢啊嘛， 深圳圖書館 佢都係想做多啲地標嘅啫、 嗯。地標、啊、其實講嚟講地標，即、啊、係、就是、因為點解咧？而家世界咧，全部一個每一個城市咧，特別新興城市咧，點樣自己演嘢咧？就係、是、演個建築物啊嘛。 係呢、這個亦都係嚇，即係好彩香港都仲多，即係經典建築物都多。仲多 如果鄧上海北京比就差太遠啦，因為你冇個設計家係超級建築好少。 唔係啊，咁你匯豐銀行都 Norman Foster 都勁啦、啊。 一件半件咧，你睇其他國家 Norman Foster 你去依啦哈薩克嗰啲。 哦，你係講哈薩克啲啊？ 五件啊，大佬，你問 Norman Foster 咧，五件作品喺度啊，五件都巨型啊。 哦， 好濕碎啊，因為而家全世界。為了表示自己個地方由自卑變自大，全部係演揾曬全世界最 top 嘅啲阿傑劇嚟裝嘅嘢。 嗰句説話真係好盜肉， 咪揾咯，呼華石啊、夏珠啦、啊，你問點樣Norman Foster 去做起嘢咯？個個係演嘢咁啊，今日演嘢。 如果貝元銘仲後生嘅，都揾埋佢嘅。 都話去咯，貝元銘做幾件啦？喂，貝元銘應該去做呢啲描寫壓。壓機啊嚟噶，爭圖書館， 爭圖書館啊，犀利！ 佢做呢個咩啦？英亞咪佢做啊？而家呢個阿布達比嗰個羅浮宮啊， 嗯啊啊！呢、這個我 post 過出嚟啦，呢個要 check 即係呢個我都有略有所聞嘅、 啊， 就係、是、喺阿布達比做一個即係可以即係收藏翻羅浮宮收藏嘅嘢， 好似20年合約啊，要不停要搬嘢過去啊！ 哎呀，真係 巴黎法國佬媽媽聲鬼曬咁做啦、啊，但你揾辦法為錢為錢效勞啊嘛，大佬，咪借個名俾你用啊，做20年啊，大佬。 呢個又令我諗翻你啊，許冠嗰首歌啊，為兩餐乜都肯制嘅前世。 而家世界就咁樣啦。喂，我嚟一，哎呀，仲有一樣嘢就係、是。 呢、這個講喺呢個苗絲人就係大英博物館嘅木乃伊，到處周嚟獻世喺度全世界。 嗱，你冇咁講，真係好睇嘅，我都係睇過。咁而家喺台北啦， 台北啦，而家去台北啦，大家有機會去咧，仲可以去，即係錯過香港嘅展覽，又去台北啦。就去到明年2月18日 ，OK， 2月18日啊，明年大把時間 ，OK， 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